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72点，上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4点，上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系7.77，日元系109.67，瑞士法郎系0.939，加元1.257，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7美元，卖出1733.1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渐转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全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星期一至五每日带嚟不同趣味，帮你舒压解气充充电，食得有型，帮你食得痛快又有型。好想去旅行，透过大气电波带你遨游万里。4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09到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全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 宝玉，仙界不容俗客，你翻去啦。 林妹妹，一别会何期呢？我唔扯。 你想见我就好难啦，不过你想听关于我嘅歌曲就容易啦。收听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三、五都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你到时打电话去点唱你想听嘅粤曲啦。 好。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So much to me. It was a thousand Pacific paradise, the Isle of Pulau Bali. So many promises and plans we made, we vowed to live eternally upon the island that was made for love, the Isle of Pulau Bali. I'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never ever just like this. With every lovely kiss. Soon I must leave my Indonesia eye and sail away across the sea. But I will come back to my love again, my love on Pulau Bali. 到啊！我哋有潘迪华姐姐嘅歌声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二啦噃，各位哥哥姐姐，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3月27号，今日咧就系15啦，就嚟到2月15星期六嘅早上。今朝早咧有佩佩钱佩佩咧喺清晨上嚟陪伴你嘅。咁当然啦，星期六嘅清晨上嚟头半个钟咧就会有好多老歌送俾大家嘅。继续我哋有毛美玲嘅歌声。别在星期天啊！ 一个星期有六天，星期一、二、三、四，星期五、六都方便。一个星期有六天，每一天都可以陪你游玩和谈天。只要你喜欢哪一天，是雨天，是晴天，天天我都是方便。但千万别在星期天。因为在那星期天，我有休息和睡眠。任何一天都随你方便，唯有星期天我不能相见。任何一天都可以见面，唯有星期天我需要睡眠。一个星期有六天，无论在哪一天都可以和你相见。但千万别在星期天，因为在星期天我有休息和睡眠。 千万别在星期天，因为在星期天我要休息和睡眠。 姐姐的秋水伊人，好啦，咁啊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初时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微雨，一日间渐转天晴啊，天气相当温暖，系相当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7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咧系转吹东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早晚系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室外温咧22度啊，相对湿度88%，即系虽然你话已经嚟到呢个农历二月啦，咁但系咧都仲系呢个乍暖还寒嘅天气啊，即系上个礼拜咧仲系觉得就有啲冻冻地，咁今日咧又觉得开始有啲温暖啦，咁啊又热又冻咁样咧，跟住又湿又干咁咧，其实真系好容易病啊。特别是哥哥姐姐啦，咁其实22度可能你都觉得是凉凉地嘅，咁唔需要理会其他人嘅，自己觉得即係觉得冻啦咪着多件衫囉，觉得热嘅就除件外套咁样啦，即係唔好俾人觉得哇係点样计20几度着件羽绒呢，如果你真係觉得冻嘅其实冇所谓，我觉得每个人嘅体温呢是自己先知道的，当然啦，你话即系天文台俾个温度你系一个指标，咁但系咧都系自己感受下个天气系最紧要噶。继续我哋有詹小平嘅歌声。 Michelle, my bear, 我要对你小心说明白。明白 Michelle My bear 我要对你表示真友爱友爱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Until I find a way Say the only words I know that you'll understand, my Michelle. 佢嘅名字咧就系呢一个嘅詹兆平，当然咧大家都知道啦。詹兆平有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忘不了的你》，其实咧佩佩都系好中意。讲紧喺老歌之中咧，我最中意嘅歌咧就系詹兆平姐姐嘅《忘不了的你》。咁啊，当然啦，我成日都播噶啦。咁啊，今日咧拣嚟佢另外一首作品就系、是、Michelle 有爱啊。继续我哋有绿岛小夜曲，应该都识唱翻一两句啦啩。带嚟咧有紫薇嘅歌声。 像一只船。 声随那微风吹开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呢五点答五㗎喇喎。咁好多时候呢啲听众朋友呢都会问佩佩啊，其实呢你都播歌个范围都几大㗎喎，由呢一个老歌去到而家流行嘅歌曲全部都会播。好似好少见你播英文歌喎啦，其实头先喺开始嘅时候我哋播潘迪华姐姐嗰首巴厘岛，其实全首都系英文歌嚟嘅。不过当然啦，你可能听到潘迪华嘅歌声，你会諗起其实佢系唱老歌啦。啊，今日呢突然之间想諗下，不如播首英文歌啦，好嘛？会唔会呢一首英文歌你会唔会都好熟悉呢？其实我好鍾意呢对乐队，非常鍾意佢嘅歌曲，真系好好听。大家想到是什么哪一位朋友未呢？听下前奏先。Cabinets.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It's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d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我哋有 Cabinets 嘅歌声。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表示，暂时冇计划短期内进行区议会补选。政府表示，特区政府首要任务是完善选举制度的工作，妥善安排及举行未来十二个月的三场选举，等人大常委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有关工作，政府将依照经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力推动修改本地相关选举法律的工作。较早前，新民主同盟成员范国威辞去区议员一职，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西贡区议会运亨选区一个民选议员议席出缺。政府又表示，范国威的议员席位由本月16号起悬空，涉及民主派初选案的范国威现正还押荔枝角收押所，他早前透过助理表示，由于还押期间无法履行议会职务，所以辞任西贡区议员一职。澳门晚上确诊两宗新型肺炎境外确诊复阳个案，分别是24岁英国女留学生和4岁原本长居美国的女童，他们抵达澳门后在指定酒店接受医学观察期初期的核酸检测亦是阴性，但接受两项血清抗体检测时其中一项是阳性，而转到临床卫生中心继续隔离观察，到24号的核酸检测亦是阴性，但至26号再抽检时结果呈阳性，被列为输入复阳个案。当局表示，由于两名确诊个案在境外曾经确诊，而到目前都没有任何肺炎症状，所以不列为输入性病例。本港新增的源头不明个案，38岁女患者本月15号曾经到上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只是刚刚打疫苗，不会这么快产生保护作用。另外，患者在潜伏至到传染期之间曾经到北角和富道的高24Fitness 健身中心，担心存在爆发风险。当局会向本月11号起曾告过有数安心出行的顾客发出做检测的提示，其他顾客会凭登记资料发出短信。差饷物业估价处发表报告，去年私楼落成量是20,890个单位，较前年多 53%， 全年空置单位有52,370个，较前年增加7,480个单位，85%是中小型单位。去年整体私人住宅空置率是 4.3%， 较前年增加0.6个百分点。报告指出，虽然受疫情影响和经济前景暗淡，但低息环境和殷切用家需求为住宅物业带来支持，交投量大致保持平稳，楼价按年微跌 0.5%。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72点，上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4点，上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7，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7美元，卖出1,733.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渐转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每时更复活，前路继续努力。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朝早起身最好梗係有人准备定一份丰富嘅早餐，同你一齐悠悠闲闲咁叹一叹啦。逢星期日早上7点至9点，黄希文以十分嘅准备，万分嘅诚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有缘相会。 啦啦啦啦啦， 为你泡制一份丰富嘅音乐早餐，以英文金曲为你洗涤心灵，去除过去一星期嘅烦恼，开展愉快嘅新一天。 明明是烟斗，但又话唔系烟斗；明明是爱人接吻，但又用白布覆盖双方嘅头部。到底艺术家玛格列特嘅作品点解咁特别？ 玛格列特其中一句好出名嘅名言就系：眼睛看见嘅唔一定系真实。佢成日都话佢好抗拒自己被称为艺术家，佢只系一个会思考嘅人。 香港电台第五台抢尽课程，你好艺术，星期二晚上8点半压轴一集，主持周以玲同米克会为你介绍艺术家玛格列特。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在我心中流行，随着每次笑，每次深深吻，随每个梦入心坎中，蔓延着无边的兴奋。星夜大众中欢欣，随着你那爱落。深深印，携我美梦直飘天空，任人捕捉天际妙云。我仿佛深深捉摸到星辰，闪闪光辉使我得亲近，万般畅快，万般。随着你那爱，如那深深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深狠泪印。 随着你那爱与那心心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心痕。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呢一首《星夜星尘》，新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啦，早晨啦，各位哥哥姐姐，今朝早咧有前辈陪伴你嘅，咁啊睇你啦，咁室外温咧有22度啊，相对湿度87%，湿度有少少高啦，咁啊。即系湿淋淋咁样，个地下咧，硬觉得好似湿湿淋淋咁，好啲唔舒服咯。咁啊，但系咧就即系都未去到滴水嘅。系即系如果真系去到潮湿到即系要滴水嘅时候咧，大家就真系要更加留意，因为真系好容易会跣到嘅。咁啊，落住呢一个毛毛细雨啦，系嘛？有啲地方咁啊，谂起呢一首歌，阿钱钱啊，唔系佩佩，亦都唔系钱佩兴。有呢一首《冷雨》啊，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拍子机，水雨拨浪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帐篷震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冷，骤然顿减，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这两眼溅起水花似滑落湖海间，轻轻快快遮载着我望前行。当风玻璃免我风吹伤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又让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像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家，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雨风中散。 色再度映照唏嘘。一朝春去后，又要渡过深秋，重聚再分开心里忧。与卿相对望，再讲叮嘱陪，难放手，只想永伴随。明明共醉，又难难远去。心中总牵起挂虑，愿这一次不会落泪，暂且阔别不算空虚，再多千里路亦拼着劲去追，梁上燕转眼就重聚。身厌旧，情重锁心里，问最相知舍你寄谁？情人暂去，心却未远去。啊，经得起短短散聚。 有靓声王张伟文的歌声，离别的叮咛，一个新的混音版本。好，咁啊，即系当然都唔系新嘅啦，即系比起原装新啲咁解啫。好，咁啊，讲下天气预测先。五点九嘅最新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渐转天晴啊，天气啊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咧约为27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88%嘅。 望着顺风入身，心里再涌出怨恨，令我又要睇，却又怕，怕内容写得痛恨。离别为了多裂痕，分隔为怕多接近，如你纵要写信骂我，却是烦恼只沉。和你是过一双一对，誓约要两心印，谁教你已变糟？ 自主不过问，牙到你亲不信，似残留恋。着信封入信，心里再涌出怨恨，令我又要看却又怕，怕内容写得痛恨，离别为了多裂痕，为怕多接近，如你仲要写信骂我，却是烦恼自寻。和你是故一生一对，誓约要两心印，谁家住不过问，拿到你亲不信，似残留了泪印。 哇，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咁啊突然之间咧发现只碟里边有呢首歌曲啊！真的很好听，欣妮姐姐的这首《木头人》啊。这个前奏一奏起，你会不会已经知道是哪一首歌呢？可能你都会唱过这首歌。当年真是卡拉 OK 的精选合唱歌功的其中之一。可能你都会唱翻一两句啊！嗬，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念，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自然， 我怕爱，同样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同说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痛都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 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到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意。 我所爱，同样爱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知相爱相拖欠，缘缘合合我已觉陶了，不想爱得随便。同是天涯沦落人，在。 在这深深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 留给你，请珍惜这段友谊， 也许一天 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经典。 蒋志刚加上韦尔山的《相逢何必曾相识》啊。仲有少少时间，把握机会听多首啊！骤雨中的阳光，不过我哋拣嚟嘅系陈秀文嘅版本。听埋首歌，有六点钟嘅新闻，翻嚟继续有清晨上嚟。 一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 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7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33,072點，上升4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74點，上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7，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7，人民幣6.542。英镑兑美元1.379，欧元兑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6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7美元，卖出1,73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大家准备好未啊？ 在成长的过程中，小朋友少不免会面对失败，在这个时候家长应该要讲些什么去增加小朋友的自信呢？ 今个星期小人国大人话和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和大家拆解这个烦恼。 记住支持我们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的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8分啊，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啊！咁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3月27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十五啦。如果初一十五要食斋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今日系斋期嚟嘅。咁啊，但系你话冇关系嘅咧，就唔紧要嘅，因为十五咧就可以望上个天空度有个圆圆嘅月光，都系开心嘅。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应该可以望到圆圆月光嘅。六点钟应该太阳白白出咗嚟噶啦，所以留翻今晚先睇月光先。好啦，咁啊，亦都要睇下你啦。听紧嘅咧就清晨省理节目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转头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啊，咁啊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二水不平衡。唔知你有冇呢个烦恼咧？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有何家劲啊。有呢一首《也许》，听完歌翻嚟有健健康康在清晨。 冷冷风扇不经意地打转，风轻也远，像我旧记忆一串，没有太刻意追忆往日的你。你却飘至在心中打转，我再跟你披起往事千串，飘得远远，没有办法说。 匆匆已十多季，我怎么会仍隐隐依恋？也许当天的痴未完，想讲的讲未完，曾被逼吹熄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也许所恋的恋未完，唯当尽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打转再转。也许当天的痴未完，想讲的讲未完，曾被逼吹熄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也许所恋的恋未完，唯当尽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打转再转。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个钟数咧，咁啊，当然健健康康再清晨，除咗佩佩之外，梗系有我个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啦。佢嚟自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你好。 系啊，梁医生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咧，就系讲耳仔。嗱，讲真啦，耳仔好重要嘅，因为冇咗耳仔咧，就听唔到收音机，就听唔到清晨省，你又听唔到佩佩把声，同埋听唔到梁医生讲解啦。不过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唔系即系同听有关，系同晕有关噶噃。今日咧，梁医生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耳水不平衡。哇！我听到呢个病咧，其实我好惊，因为咧，其实我屋企人咧都曾经有过呢一个病。哇！我见到佢真系好辛苦，佢话咧晕到咧，好似成个世界都喺度转紧，任何嘢都喺度转紧。咁究竟乜嘢系耳水不平衡咧？ 其实耳水唔平衡咧，就系好多人都应该曾经有咁嘅所谓即系经历啊，就系话晕船咯。 嗯， 其实耳水唔平衡就等于晕船咯啦。 系， 咁你运船浪几辛苦啊？ 运船浪咪想呕咁样咯，不停咁样，同埋觉得咧就系抛下抛下咁，永远都只脚好似踏唔到落个地咁样咯。 吓、啊，其实运船浪有时运船浪咧就系、是、船之后嘅上岸晕都有噶。 系 有啲人试过咧，就系话上咗岸之后，因为咧喺个船里边咧，佢系不断咁样转嗰个人啦、啊，就令到佢一落到地嗰阵时咧。个地就唔转啦，地就唔转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就系唔平衡嘅情况啦。咁即系一个雨水唔平衡发生咯。 系咁似唔似我哋玩氹氹转？玩完氹氹转之后，个人仲喺度转紧咁，但系个氹氹已经完咗咧。 啊，其实都系嘅。其实咧，我哋有时要诊断一个雨水唔平衡嘅患者咧，就系、是、正正会做一个所谓氹氹转啊，唔同形式嘅氹氹转咧，睇下佢点位置嘅晕啊。咁呢啲咧。都是一个所谓一啲我哋喺个客观上面诊断。咁、我医学上面所谓耳水唔平衡呢个俗称嚟嘅啫。我哋都系个所谓内耳晕源症。 咁但系点解会用耳水呢个字呢？嗱，莫非耳仔有水就会有耳水不平衡，定系我哋抽走啲水就冇事呢？ 啊，咁你耳水唔平衡呢，其实呢我哋耳呢就有两个功能。啊，你之前讲啦，听觉。就是内耳有一个听觉系统，除了听觉系统呢，我们有一个所谓平衡系统。那个平衡系统呢，就话我们里面其实即是有些水分在这里的，即是水分令到它在这里移动。移动的时候呢，左和右前后那个呢，就是说它会等于一个所谓平衡力感，即是平衡返呢，等个人咧觉得咧系稳定嘅，咁你个所谓我哋点解就叫耳水唔平衡咧？咁嘅原因就系一边咁啊，点解会有耳水唔平衡或者内耳晕眩症咧？绝大部分嘅人咧发生咧都喺有听力问题嘅人士里边嘅，就 系 话佢可能有边听觉冇咁好啊，咁呢个听觉冇咁好咧就起源于其实佢根本个内耳有少少问题啦，即系听力，咁成个耳仔都系有啲嘅问题啦，咁就。除了听觉方面咧，都包括影响埋嗰个所谓平衡嗰方面。咁我哋就话啊，呢个系一个所谓耳水唔平衡嘅情况啦。咁呢个病情咧就唔系净系老人家有嘅，咩年龄都有，即系十零岁开始都会有人有呢个所谓耳水唔平衡呢样嘢，或者叫内耳晕眩症。咁啊，内耳晕眩症咧，就个症状系咩咧？其实就话一咧就是、通常我哋作为攞个病历咧话。哦，佢有冇即系听力嘅问题啦？最通常咧都会有啲听觉问题嘅人士出现，咁、而咧好多时都会有所谓耳鸣啊。咁耳鸣系点咧？其实原来咧系嗰个听觉唔好嗰只会有耳鸣咯。咁有耳鸣，有听力问题，有耳鸣，同埋咧有突发性嘅晕眩嘅问题。 突发性晕眩嘅意思即系突然之间觉得好晕咁样啦。 系啦，突然之间好晕。通常咧啲所谓耳水唔平或者即系内耳晕眩症咧。佢一晕咧就是、有一排都晕噶啦，一开始晕咧就系、是、会有几日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晕。嗰、个晕嘅方法通常一突发性咧，起身嘅时候咧就啲、是、嘢天旋地转，又会做呕，又会呕埋出嚟咁啦。咁咧就系、是、个人都觉得点转都晕啦，即系喐下个头就会晕啦。瞓喺度又晕，起身你话尤其转换位置啊，唔同嘅部分咧都会晕。坐车尤其是容易晕啦，咁呢啲咧就系个内耳晕眩症嘅一个所谓基即系症状。 系啦，咁即系听你咁讲，咁系有即系咩会产生呢一种嘅情况出现？会唔会系唔够瞓得多啊？或者身体有啲咩毛病咁，即系会产生呢样嘢嘅咧？ 咁啊，主要个原因都系话喺嗰个耳仔里边嘅一个即系病症嚟嘅。你唔够瞓啊，都冇主，唔系一个主要原因啦、啊。咁当然有时咧，我哋都会有啲人有急性嘅，即系耳水唔平衡嘅。急性耳水唔平衡咧，就会好多时咧，就是、一啲个过滤性病毒。过滤性病毒入咗耳啊，听过未啊？ 都听过。 呢、這个感冒菌入咗耳咧， 系啦， 咁就会晕啦。即系呢个，即系急性嘅内耳嘅晕眩症。咁都可以，都係一個耳水唔平衡嘅嚇，即係話佢係過濾性病毒嘅感冒菌影響到個耳仔咧，一邊耳仔有問題，另一邊冇問題，咁就會喐動去唔翻轉頭咁啦。 嗱，咁如果真係好唔好彩有呢一個問題發生啦，咁去睇醫生嘅時候，通常會用咩方法嚟到即係醫治嘅咧？ 嗱咁咧，通常咧嚴重嘅咧，即係輕微都冇問題啦。即係好多人都輕微嘅咧，咁佢通常食下藥啊咁都得嘅喎。即係已經知道唞下咁啦。咁咧通常咧就睇得醫生或者去到醫院咧，就係急性暈完呢階段咧，就暈到起唔到身啦，會嘔啦。 嗯嗯。 咁、食唔食到藥咧？ 佢連起身都起唔到啦，點食藥咧？ 食咗藥就嘔翻出嚟。 係。 絕大部分嘅個案都係食咗藥都嘔翻出嚟，咁、所以唯一咧都係打止嘔針、止暈針嘅。咁所以急性階段咧，都可能去到要睇醫生，醫生咧就要打啲止暈針啦，即係特效嘅止暈針，去止咗佢嘅暈咧。咁止咗暈，佢可以繼續咧就服食口服嘅藥物。口服嘅藥物咧都係一啲嘅止暈藥物啦。通常咧就係、過咗一段時間咧，慢慢咧佢就會好得翻嘅啦。 嗯，咁但係會唔會復發㗎？即係如果醫翻好之後？ 其实耳水唔平衡或者我哋叫做所谓内耳晕眩症咧，都系一个会复发嘅疾病嚟嘅。 嗯， 咁啊睇到好唔好彩嘅啫。 系， 即系好彩就有排都唔复发，唔、好彩咧就过两三年又会出现一次，咁又会晕。嘅晕咧通常咧最好晕咧就会维持咗三日至一个礼拜都唔顶嘅，有啲甚至乎成两个礼拜都会晕，咁就会好影响嗰、那个。生活啊、工作啊咁嘅情况嘅， 咁听你咁讲，咪防不胜防咯。咁系咪个人要身体健康啲，又会好啲咧？咁 保护耳仔多啲啦。咁另外咧，多人我哋都亦都有啲药物咧，有啲药物系医个所谓耳水唔平衡嘅，即系可以长期去食，即系等嗰个内耳嗰个敏感度会减低，令到佢冇咁容易晕啊。 嗯， 咁呢啲就可能要食一段时间啦。都系其实即系身体内部有个问题至引发起嘅，咁嗰个基本上咧就系即系唔可能完全好得翻，因为一边只听觉有问题嘛。 嗯， 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发觉做针灸会帮助下噶，啲帮得到噶，即系都不妨嘅。其实你当然睇个医生检查晒之后冇其他嘢，咁即系咧呢啲咁嘅晕眩嘅症咧都要其中一个，都我哋要去睇下佢有冇一啲严重嘅疾病，因为咧、有啲。内耳机能性嘅疾病包括咧，就系嗰个一啲肿瘤，譬如话喺嗰个头颅骨同埋嗰个即系耳骨部分嗰度咧，就有一啲人有肿瘤，压住神经线，亦都会有头晕咁咧。都好多时第一次发病嘅时候咧，都可能要做一啲检查，包括电脑扫描睇下有冇肿瘤啊。都呢个病历好清晰，做一啲基本嘅扫描都冇问题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去到药物啊。同埋咧，可能呢啲针灸治疗咧都帮得到嘅。 嗯，嗱，头先阿梁医生就讲啦，要做呢个保护耳仔啦。咁有啲咩方法教我哋保护耳仔咧？ 啊，咁你由从小开始啦，就系、保护咧，我哋听觉不受伤害啦。其实一个高噪音啊，听电话都有影响嘅。而家好多人都手提电话啊， 系 手提电话之余。 插耳筒啦， 耳筒。咁咧，其实咧，我哋啲耳鼻喉科医生朋友都话。其实听耳筒是最危害的、因为呢你的电话或者你的音响远一点你可以避了。但如果在那个即耳筒里面呢其实有时大声了一点点你不好觉、因为它直接入个即耳里面呢其实会伤害了个即耳神经呢那都会伤害埋那个听觉那个部分呢神经线就成损都会有问题啦。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保持即耳仔健康啦不要有感染啦。即系湿水啊，剩咧，我哋都要小心啲啦。 大家如果对呢个病症咧有任何疑问，当然最紧要咧就系病向浅中医啊，因为咧唔好净系挂住听完就啊，我以为自己知晕咧就当自己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要揾个医生检查清楚你嘅晕系咪真系嚟自呢个耳水不平衡或者有其他嘅问题嘅。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医生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又约定你咯，拜拜， 好啊、拜拜。 孤身走我命，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思绪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定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 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 听阿妹姐嘅呢一首《孤身走我路》之后咧，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系下个星期五啊！ 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走得更好，无从尽诉却自流泪，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 临走之前呢要提提你啦，室外温呢22度，相对湿度88%嘅。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呢就係、是、呢个公众假期日子，就係、是、4月2日嘅早上，喺清晨上嚟再见。好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我哋继续听妹姐嘅呢首《孤身走我路》，拜拜。 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儿伴雨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会走得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独个摸索我路途，问谁伴我走我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本月稍后美国将会召开全球气候视像峰会，邀请40国领袖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亦获邀请。峰会将会喺4月22日同23日举行。白宫话，美国届时会宣布将根据巴黎协定喺2030年达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前总统特朗普喺 在位时决定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今次拜登恢复举办由美国召开的气候峰会，除了落实拜登的竞选承诺，亦标志着美国重返对抗气候暖化问题的前线。美国不满中国的社交媒体、企业和消费者就新疆生产棉花的争议杯葛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国务院副发言人表示，赞赏遵守美国法律的企业确保消费品并不是由强制劳工所生产，对部分声言抵制新疆棉花的外资伙伴，内地多间企业和电商已经表示撤回合作，涉及的品牌包括 Nike、 H&M 和 Adidas 等。本港新增的源头不明个案，38岁女患者本月15日曾到上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只是啱啱打疫苗，不会咁快产生保护作用。另外，患者在潜伏至传染期之间，曾经到过北角和富道的高24Fitness 健身中心，担心存在爆发风险，当局会向本月11日起曾到过有数安心出行的顾客发出做检测的提示，其他顾客会凭登记资料发出短信。差饷物业估价处发表报告，去年私楼落成量是20890个单位，较前年多53%。全年空置单位有52370个，较前年增加7480个单位，80%是中小型单位。去年整体私人住宅空置率是4.3%，较前年增加0.6%。报告指出，虽然受疫情影响和经济前景暗淡，但低息环境和殷切用家需求为住宅物业带来支持，交投量大致保持平稳，楼价按年轻微跌0.5%。报告指出，去年底写字楼的整体空置量上升至11.5%，其中尖沙咀、上环和湾仔、铜锣湾的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是过去5年来最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渐转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3月27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近两日确诊个案在10宗左右徘徊，第四波疫情似有缓和的趋势。教育局宣布复活节假期之后，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面授课堂学生人数增加到不多于2/3，但仍然以翻半日学为限。学校和专家就有不同的意见，一阵听下。 立法会因应全国人大会议完善本港选举制度决定而成立的小组委员会，昨日是第一次开会。有议员是提到关注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怎样去避免利益冲突，亦都有议员关注爱国者治港是不是就是等同于建制派治港，当局怎样回应呢？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差饷物业